伊撒伊亚先知书第21章，有关旱海的神谕，犹如风暴由南方扫来。同样，仇敌将由沙漠，由可怕之地而来，以凄惨的神事显示给我。抢夺的尽量抢夺，破坏的尽量破坏，恶兰上前，马代围攻，我要结束所有的叹息，为此我的两腰满是酸痛，侵袭我的剧痛，无意产妇的痛苦，我慌乱的不能再听，我昏迷的不能再看，我的心神错乱了，恐怖骤然袭击了我，我所渴望的黄昏为我反成了恐怖。盛宴已摆，华坛已铺，人们正在吃喝之际，将帅们起来用油擦顿，因为吾主对我这样说，去派至一个警卫，叫他报告他所见的。当他见到骑兵队，一队一队的马兵，驴队和骆驼队时，他要注意，要多多注意。守望者喊叫说，吾主，我整日站在瞭望台上，长夜鼓励在我的守望所，看哪，来了一队人马，一队一队的骑兵。有一个喊叫说，陷落了，巴比伦陷落了，他所有的神像也都摔碎在地。我那被碾压的百姓，我那禾场上的子民，凡是我由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所听到的，我都告诉了你们。有关厄东的神谕，从色伊尔有人向我喊叫说，警卫，夜已何时了？夜已何时了？警卫答说，黎明已至，然而仍是黑夜。如果你们仍要询问，询问吧，再来一次。有关荒野的神谕，你们在森林中，在荒野里过宿吧。得丹的商旅，请溪水出来迎接口渴的人。特马地的居民，请备粮接待逃难的人，因为他们出逃是由于面临刀剑，面临出鞘的刀剑，面临倚张的弓弩，面临激烈的战争。上主曾这样对我说，照故宫的年限计还有三年，科达尔所有的荣耀都要完结，科达尔子民的英勇攻守人数剩下的很少，因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早就这样说了。